部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放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正在举行的展览，理想之境马里奥博塔的建筑与设计1960至2017个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集中展示了马里奥博塔1960年到2017年间的重要建筑和设计作品，除了建筑设计手稿、模型，还展示了博塔设计的座椅、家具、灯具、手表等其他物件。安格尔的巨匠之路，来自大师故乡蒙托邦博物馆的收藏正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展览以安格尔的作品为主线，70件展品见证了大师安格尔的巨匠之路。以终为始，尹秀珍个展正在佩斯北京展出。作为尹秀珍时隔4年回归北京的又一次全新亮相，此次个展试图对艺术家近年新作背后的精神线索进行梳理。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位于蓝色港湾的央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了萨尔瓦多·达利230多件代表作，包括达利生平重量级的雕塑、画作、琉璃、家具和黄金首饰等作品。陶李华竹李华诞辰110周年纪念展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李华不仅为中国版画的现代化奠定了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也为新中国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展览以版画作品、图像资料和李华生前用具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呈现。张大千艺术展本月16号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5个单元，展品共100多件套，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历程。本周三，中国电影资料馆小七天影院将放映张扬执导、姜武、朱旭、濮存昕主演的剧情片《洗澡》。这部于1999年上映的影片以北京一个普通的老澡堂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末北京的邻里百态和父子兄弟之间感人的亲情故事。严小锥执导、冯小刚编剧、葛优、马玲主演的电影《天生胆小》本周三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讲述了天生胆小的吴晓辉克服恐惧的故事。动作冒险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将于本月12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由杰克·卡斯丹执导，道恩·强森和凯伦·吉兰等人主演。影片目前的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3.4亿美元。张黎监制、张挺执导的古装历史剧《大明皇妃孙若薇传》近日开机。继之前宣布汤唯担任女主角孙若薇之后，开机仪式上男主角也正式亮相，朱亚文将扮演明宣宗朱瞻基。据了解，除了在无锡拍摄之外，剧组还将在横店、内蒙古等地取景。剧集预计将于2019年年初和观众见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确实风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品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豁达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北京时间下午4:06来到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各位。 而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2018年 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二个星期。四点有戏在上一周您听得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意见啊，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们俩反正都在啊，那两位不在，您就说说那两位啊。 嗨， 说的是谁啊，除了赵亮张帆之外，四点有戏还有两位主持人米夏香露，带着大家欢乐追剧。 哎， 他们应该是在前天追了是吧？ 对啊，前天 听说继续追风筝来着。 对，那简直就是追风筝的人呢。 对， 又是一部作品啊。 是 啊， 这个到了赵亮张帆的时间，我们叫文艺观影。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早上刚刚在颁的这个金球奖是吧？刚才司仪还给我们发来图片，一会儿有功夫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大洋彼岸金球奖啊，据说它每年它也挺热闹啊。 对，这跟风筝也跟风筝差不多啊。 又带疯子的是吧？ 带疯子啊， 疯子辈儿。 对，这个今天我们主要跟大伙儿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哎呀，这个话题我就太兴奋了，刺激！聊那些你们不想聊的事儿啊。 嚯！ 哎，我们聊的是前任啊。不是瞎聊， 这周末啊，刚刚过去这周末大家都没干别的 啊，都去看前任了，都去带着前任看前任了啊。 这个前任啊，这系列电影今年是迎来了第三部是吧？其实第一部的时候没说有第二、第三部嘛啊。 对， 那时候叫前任攻略。 对，这个前任三呢，这个很多人说前任那不可能有高票房啊，就是谁也没想到。两点原因，首先第一点，他现在处在这个就是众多这个优秀电影加工的这个局面下啊，你看有口碑制作《芳华》，华丽制作《妖猫传》，人气 IP《解忧杂货店》啊， 哎呀呀， 二代妖精，这是众多明星的这个作品啊。总之就是各个类型的电影都在其中，那应该说稀释票房这是肯定的。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成了这个上映之后走出逆天票房曲线的一匹黑马。 对 啊， 就是文工团团员们加上那只妖猫啊，再加上还刚来的星球大战星巴克、 对星巴克啊， 都没有干过前任， 都没弄过他啊。有人预计最终的票房将会卖到20亿这样一个体量啊。 天哪、现在好像已经超过12亿，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13亿了。刚才司仪您是说的是这个前任的票房吗？他都写了13亿了、 这个是有人第一个预测说前任不会有那么高的票房啊，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你说前任这个电影，他跟谁看呢？这是对这个观众的心理做了一番揣摩，是吧？首先你要跟现任去看前任，啥意思？是不是很沾沾呀？你是跟我过得不好吗？缅怀一下过去还是怎么着？是不是啊？这个跟现任看不大合适啊。要是跟前任去看前任，会不会太狗血呀？哎，你干啥呀？我们分了，非得再把过去遭那罪再遭一遍呗，是不是？ 可是我听说这个周末贡献票房最多的就是他们跟他们的前任去看、 然后就一个人去看，那就更奇怪了，是不是？这是又虐又孤独啊！所以有人预测说，这电影看的人比较少。 哎， 但是 啊， 但是 你说、 就是， 但是后面是什么？ 事实给了响亮的耳光啊， 打脸了。 哎，这个前任特别多的朋友非常的追捧。 这个、目前的票房，其实这个数字已经不重要了啊，就是说他在这个周末他干掉的对手 就是前任干掉的，我们刚才说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前面来的都是已经快下线的电影了。可是刚刚上的《星球大战》第八部居然输给了前任，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啊。这么大一个 IP 来了以后居然不行，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周末如果你看了前任，你跟谁去看的前任？ 哇，这是这个问题啊。哎，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吧，是不是 啊？ 如果让你跟前任说一句话，你说什么？是吧？ 你想好答案了吗？ 咱们这个问题还扪心自问，那我换一个问题。如果这换一个啊，这换一个更狗血的，好不好？如果张帆， 你对着我来， 如果前任要跟你复合，你用什么理由拒绝？哎呀，太刺激了， 这不合法。这几个问题您可以跳着回答，是吧？朋友们， 哎呀， 朋友们， 一说这个事儿，我们的灵感爆棚啊！ 在这个前任的季节里， 好嘛， 各位可以来选择回答。 哎，我们新年说前任啊，来北京广播 对 啊，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意见。 很多人说找不到这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是吧？很好找，你在那个搜索的微信搜索框里边直接北京文艺广播，你搜到的那个。就是特别正式那个啊，就是那平台， 正式的， 就是那平 台，对啊。我们的微信推送今天已经发出来了，这是一个小小的预告啊。大伙儿也可以猜一猜，我跟张帆现在跟我们各自的前任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类型啊？你可以猜一猜。 哎呀， 猜对有奖， 你非得把自己搁里头啊？ 哎，有四个类型吧，是吧？ 选择题啊。 一般来说，跟前任大概也就这四个类型啊。第一是淡漠遗忘型啊，第二是分手快乐型，第三呢是藕断丝连型，最后一个是反目成仇型。 我刚才已经看到有一答案了，是在留言里头。 说 的是赵亮。 回答问题啊，威廉斯斯说的。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答案 啊。 他说赵亮的前任肯定是反目成仇型 啊，后边说翻者嘛，藕断丝连。 是问号。 哎呀，这个 你看看，他问了，你们真的会在节目里据实相告吗？我们看看，没有保留，是吧？ 哎，我这跟你说，我跟我的前任没有反目成仇，翻着那个答案，藕断丝连跟哪个？第几人？前任几？ 别套话啊。糊涂的旁观者说，这个他觉得啊，一次毒药营销的典范，各种招数好像都使出来了，但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就是因为我是在关注他的这个宣传的这件事情嘛，我没有看到太多太多的，就是对宣传上面有使什么手段。可是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标题，就是那个是叫田雨生导演是吧？ 对， 田雨生导演回答记者的问题说。我们没有买票房 啊， 没有买票房。 哎，我觉得 好多人怀疑 是什么？他用不上，为什么？ 嗯， 其实当初在这个前任的这个第二部上映的时候，类似的这种争议或者说这种对票房的不看好就已经发生过。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一类型的电影一般还是属于比较小众的爱情片吧。 小众， 哎，确实是比较小众的， 这跟谁看可能不合适，所以就成小众。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无论从电影的体量上，甚至从这个演员的阵容上啊，不像那其他那种大电影集体的这个大众娱乐的这种电影啊， 也不是像冯小刚导演啊或者陈凯歌导演这样的，就是导演号召力。 对，但是他折射了，就是说这三部电影啊，三部前任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其实通过前任的这个视角，他折射了现在人的当代人的爱情观，可以这样说啊。那么前任三为什么它有意思？我们看到其实它好就好在它专门给就是那个爱看前任的人叫爱人。为什么他会有前任呢？对吧？很多事情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对不对？你看这里边这个情节，我觉得写的 你是说 是挺好， 就是产生矛盾分手可能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是吧？ 对，就是说我觉得他跟人们就是去认识自己跟前任的关系啊，其实他真的是有共鸣的。这个谁啊？这个孟云和于飞啊，这两个人还是保持着前任 和郑恺， 还是跟第一部当中主角一样的名字，但是故事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哈。就是 其实要说我还觉得是第一部跟第三部呢，多多少少就是这俩人还都存在是吧？第二部里面是没有了韩庚的， 对 吧？只于飞，而且是个明星。 对对，那么说这两个人跟女朋友呢，都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儿，反正就话转话就宣告分手了，而且 跟俩小孩 对， 那别扭似的， 就是说什么。 死不认罪，就是好面儿，是吧？ 对。 然后呢，两人就开始所谓的叫庆祝啊，我们单身了。其实心里都是放不下另一方的，对不对？都是放不下所谓的这个前任的啊。现实一打脸啊，这个使他们不断的去接受自己内心的这种纠结，最终还是获得成长。是吧？ 嗯， 虽然说，我觉得这个结局，很多人还说在一起没在一起，实际上是分开了，就是他没有我们理想当中，或者说我们习惯当中的那种叫大团圆的结局，但是他最关键的，他是折射了现实。 所以这个前任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在片花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前任三的情节啊。顺便要提一下，前任一和前任二，您到底跟谁看的是吧？从14年开始，这部电影 我一挖呀，挖出几个前任来？ 对呀。 啊， 这不得了， 这什么 惹祸了现在啊。来，我们进入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谁啊？给我看看。 看，可以，但如果看完之后手机里什么都没有，你得向我道歉。 哎呀，这微信来了，吓我一激 灵。婚还没签呢，说走就走。女人就是这样，从来不就什么事儿。男人真的太累了。 我有个群，进了点新人就午后，走。 这才是今天晚上的主题。 好闺蜜一起来例假，好兄弟一起成单身，商务让人。 你看朋友圈吧，他天天这嗨的，跟野马回到大草原一样，我一看就来气。 女人呢，就得亮亮， 不会想你绷不住了。 喂，你好，你骂谁呢？ 人家去旅游了，那生活叫你多姿多彩。 强大嘛，找回自己嘛，谁不会呢？ 真自拍吧，不理解。都前任照谁拍的？他这玩意儿比我多玩，你知道吗？反正这次我是绝对不会妥协。 哥，回来，回来， 撤回。 他们已经度过了女人失恋后的第一阶段坍塌，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重生。而你们俩呢，在经历了放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回忆的阶段。 谁 回他们？你这跟我逗的你。 难道你就不怀念我们玉林双雄的日子吗？疯了，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黄金单身期，机会难得了。 你那长得还可以，我这下不去手啊。 你知道什么叫喝美了吗？你喝多了就觉得美了，这得喝多少啊你？ 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要说这个电影啊，就是歌曲挺煽情的，这是来自《前任三》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说散就散》， 这简直不见不散变成说散就散。刚才五十同声他说那个那片花里边说四点，他就在你身边 啊， 这广告做的无敌了。这个他指的不是前任啊， 对， 现任四点有戏， 哎， 前任叫于情于理， 嗨，我的天哪！ 跟过去说再见，我觉得这个他讲的这个特别的符合我刚才的心理状态。他说那个电影结局如果不分开，那怎么能叫做前任呢？ 嗯， 他觉得我觉得啊，他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并不像网上描写的那样看完就死去活来的。我觉得你的前半段说的这个电影结局如果不分开，怎么叫做前任呢？这确实是《前任三》在开始看的时候和看到最后给我一个反差。我开始以为这反正这种剧嘛，这种戏肯定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没有想到的是，人家是保持了一贯的风格啊，前任就是前任、啊，最后还是一个分开的结局。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可以说是导演的高明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前任》作为一个这个甭管是怎么样独特的视角，还是一个小体量的爱情题材的这样的电影， 嗯， 能够啊。在这些年来能够拍出自己的系列啊，可以想见就是导演他处理这一类题材确实啊，我们知道他说过多多少少都是身边的真人真事儿改编的啊，对、 哦、 这个他身边的朋友就很多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孟云于飞、嗯、都能找着原型、 哎、所以就是说真实这个是他的做这个电影不狗血，就是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都说这个叫什么艺术它高于生活 啊嗯，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真正艺术来你编出来那些东西呢，它有的时候它真的不如现实给人的力量更加的巨大、 嗯、 啊，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个文艺作品太多了啊，导致我们有时候分不清哪些戏是艺术哪些是真实， 嗯 啊， 这也可以换句话说、嗯、你身边的前任太多了。 这位朋友啊，哎呦这名字好长啊，咱们 叫风远是吧， 暂且叫他风远吧 啊风远说，两位主持人我没有前任怎么参与话题啊，哎我觉得您这就多轻松啊是吧、 嗯嗯、 这叫什么，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了吗？你就看别人的前任看戏玩呗。 哎呀， 这多么的好啊！ 本来看这个《前任三》，很多人可能人家并不是像网上所说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跟着前任一块去的。你知道，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圈里有人发啊，说有一位影院经理啊，他看到有一位这个先生来了好多遍影院，就看这部《前任三》。他就觉得奇怪，因为影院经理本来是维护电影的，站在电影方对吧、 啊、 他肯定觉得他的电影好嘛，但是好也没好到这个程度吧，就是你三刷四刷你怎么回事，就问他说你 看战狼那个意思，就看前任三 对吧、 啊、 嗨，然后这个观众就跟他说了、啊、说那个跟您说实话吧， 嗯， 我是带不同的前任来看啊， 啊 带一前任来看一遍，带另外一前任再来看一遍， 嗯、 啊、我就试试看看哪个前任能跟我看的有感觉，我们俩复合了。 我的妈呀，哎，现实是残酷的啊、哎、这位朋友叫2017啊，这是个前任啊，啊2017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和同事看的前任，哎这个选择不错， 有故事， 哎他这头像挺好的，我觉得他可能看完前任之后换的这个头像，他头像上写了一句话，散散心拜拜火照照镜子还是我。 分手之后的宣言之一是吗？那个张默说了啊，他说带前任啊带现任看， 嗯， 打打预防针， 哎， 和前任看，品品后悔药。 火， 你这。你不是这样干的吧？ 啊， 你是说了一个道理，对不对？ 对， 不是说你现在真的是看了两遍是这么看的，是吧？ 哎，这我送你四个字，没安好心。 那你看，有人真是那个要看要带谁看这个问题还有发言的啊？ 嗯、 因为阿罗哈说前任还没看呢，去看啊，肯定跟现任媳妇儿看。你说这是什么叫现任媳妇儿？ 现任媳妇儿 跟媳妇儿看就行了啊。 啊， 他说如果跟前任说句话，那就改两句歌词。 嗯， 啊。这是哪首歌啊，这个你念一下歌词啊， 啊 是你吗曾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前行，是你啊曾给我一扇 灯窗 让我无所畏惧，这个歌好熟，是你吗是你啊， 对呀，这个是中国好歌曲吗，这是我最喜欢的野子啊， 哦 感觉是唱给前任的呀、哦、我的妈呀，完了回我三观了，回我童年。 挺好的啊，我觉得唱出来这个给你的现任的话，他是给前任唱是吧？啊，他说跟前任说句话是吧？ 前任、 啊、别当面说啊，容易挨揍。 有没有跟他不同意见的？如果让你跟你的前任说一句话是吧？你现在是这么问大家的吧？ 啊， 你要跟你的前任说什么？ 对，不是我这个是主要问题是这样、嗯：如果前任要跟你复合， 哦，对对对对， 说哪句话来拒绝？ 嗯，拒绝是吧？ 啊，对呀、啊， 哦，好，那万一答应了， 我同意了，就直接被拒绝了是吗？ 其实说到前任三这个巨大的成功，真的是有它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很多人说，在刚才赵亮提到的那一片这个大片啊，或者是这个特别有号召力的啊这样的票房作品的夹击之下，他依然能在开年就拿到了一个超过现在已经13亿了是吧？ 嗯 嗯 啊，我的天哪，这么高的票房、嗯、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就有抱着这个好奇心，我问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真的问了所有的人了， 嗯， 我能见到的除了媳妇儿啊没问、都问了，他们看没看 啊？ 我得到答案他们都没看 啊， 那票房哪来的呢？ 哪来的？对，昨天我看到一个分析啊，这个更多的去看前任的这个朋友们呢，以大学生啊，刚毕业的大学生啊， 刚毕业就要去看前任， 还未上大学的大学生，就是高中生朋友们， 嗯， 他们所 占的更年轻的朋友们 比例是比较高的、嗯、啊， 所以就此呢、嗯，我们可以来听一听来自年轻朋友的说法。 嗯， 我们身边的这位朋友，应该我没记错，他应该是个85后。 哦，85后， 那、我也够年轻了， 嗯， 比你和我年轻多了，嗯、是吧？ 是啊，跟我没法比，跟你比还行。 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回答，为什么要去看前任呢？他有一个小小的分析， 就是很多人会每年其实到了年底，尤其是现在天冷的时候，很多人你会发现突然变入到了恋爱的模式里，这个节点是一个很可爱的节点，然后一般到来年三月四月又会分手，因为春天了又收发了，而且这段时间也过去了，可能相处觉得不合适啊，就又开始分开了。所以可能我觉得前任这个电影可能很多人，第一，它是一个唤起现在很多单身人士自己为什么单身的一个理由，可能他在两性相处过程当中有一些对方为他做的他忽略了，他可能那个时候更关注的自己的是内心，而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他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我忽略了他曾经做了这么多细节方面对我好的事情，这第一。第二个就是这马上也过年了嘛，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年节的倒数状态了，爸妈已经会在电话里明里暗里各种催说，哎呀今天要不要带一个回来呀，哎呀今天几个人回来，就类似于这种逼婚的状态也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前任单身他也单身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邀请前任一块看一个电影，如果觉得真的彼此好的话，复合也不是不可能。这样的话在父母春节的时候 有交代， 对，第一有交代，第二个的话可能他也是一种反省再重新回归吧，可能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比较利好的导向。所以我觉得可能年轻人的恋爱也是属于快速恋爱，没有激情就再见，或者说觉得他对我不好不够在乎我可能就拜拜的状态，那这样一部电影可能会让你重新去思考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不是太过于在乎自己而没有在乎对方的状态了。 说了半天你看过前任当中哪一部？ 最早的那一部，最早的那一部， 那个前任攻略 啊，对对对对对，最早的那一部。 第三部看了吗？ 还没有呢。 打算看吗？ 因为最近加班比较多，然后又是单身狗，估计也没有什么前任约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前任约了你， 哪一位啊？ 我，罗倩，今年32岁，今天我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接的也太深了、 哎、 啊！ 哪一位？ 哪一位？刚刚问这个八五后的时候，就是最后我想问他一下，就是如果你要真的前任来约你的话，你看不看？ 嗯、 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式回答啊， 嗯， 哪一任？哪一位？ 哪一位？ 哪一位？ 啊，王丽坤说了我。刚才这个明白了啊，从八五后这个心态当中了解到了， 你听到了。他第一个是他先说的是、 啊、 应对的是父母， 没错， 快过年了， 给我们一特别好的这个建议是吧？不有催婚的吗？是吧、 嗯？ 这时候跟前任搞好关系，不行可以救个急嘛。 我的天哪，嗯，然后呢，提到了这个，其实这个快速的恋爱关系，在很多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小小的误会， 嗯。 那说不定再来一次又复合了也有可能， 嗯， 是吧？ 嗯 嗯，你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 你呀、啊、别往我身上扯了啊，咱们上半段时间差不多了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前任的 这个一二两部作品啊， 还听王丽坤的声音是吧？ 哎，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段，那个是在网上曾经特别特别火的一个段子，它的出处在哪里？就是在这一段，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好好的听一听。我跟张帆还要演一段呢啊，演一段为了争夺前任大打出手的两个男人。 天哪， 一会儿接着聊。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受就诊车多影响，多家医院的门前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中医院的门前、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向协和医院的门前、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友谊医院的门前、永定路双西东西双向都是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另外呢，日坛儿研所门前呢，日坛路南向北、月坛儿童医院、月坛南街东西双向以及月坛南桥北向南的辅路都是持续车多排队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33，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这个题目比较狠啊，我们说的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任三， 前任三啊，这个说散就散了哈， 说散就散，就是前任三里边的这首歌是吧？ 其实这个前任呢，生命里的过客啊，这个是。前任一的时候，这个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他对于前任的认识啊，我觉得虽然说前任一呢也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但是你如果回头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还是遵循了某种叫做 爱情类电影的一些类型化的，可以说套路吧，啊，从开始的戏谑不公啊，这个玩世不恭的这种态度，到后来能够正视爱情，正视爱情观啊，也就是说，这个正确对待自己的诸多前任们啊，这个可以体现出了这个前任一啊，我觉得这个电影它起码是在这个世界观、爱情观上，真的是给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上了一课。 嗯，这个前任一对你还是有用的，你的思想认识非常深刻。 哎，可不是嘛，嗯啊， 扭转了爱情观了是吧？ 哎呀，什么话啊！前任一当中有两个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片段哈。其实呢，这个你说前任吧，它里边还夹杂了一个，就怎么说呢？夹杂了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闺蜜和恋人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说这个前任一当中感情最爆发的那场戏是什么戏呢？不是这个韩征演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孟云 哈， 嗯， 跟姚星彤演的那个角色哈，不是他跟他妻子之间发展啊，然后最后两人又分分合合呀，恰恰是他跟自己那个好朋友王丽坤演的这个角色啊。 嗯， 这两个人呢，因为你看他们两个人就是说什么呢，比友情要更多，但是又没到风月啊，是好朋友、老同学，还是合伙人啊？ 你刚才用了什么词儿啊？没到什么？ 没到风月，与风月无关，比友情更重嘛？啊， 天哪！ 哎，就是这两个人是这么一种，是这么一种关系啊。然后呢，这王丽坤到自己订婚的时候呢，说了那么一段话， 嗯 啊，就是刚才我们听的那一段啊。说完这段话之后，他说：“我其实就想要一个答案。” 罗茜。 什么答案？我们听完这一段，您就明白了。 今年32岁，今天我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虽然我不是小女孩，可是我也幻想过，我结婚那天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会穿什么样的婚纱。最重要的是，那个穿着礼服迎接我的男人究竟是谁？有人说，你结婚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最爱的。我不信，我不信了十几年，可是我输了。赵明，谢谢你对我的好，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最爱的人不是你，那个人，我们从认识到现在14年，今天一切都结束了，你有了你爱的人，我也要嫁人了。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我就是想问一句，我就是想问一句，我就是想问一句， 爱过。 这个片段 就最后是发飙了， 对，就是想要一个答案啊。 前任一真的没仔细看过， 哎， 不知道有这一段。 哎，这个两个好朋友啊，这个一个要结婚了啊，另外一个去这个不是我们还说过类似这样经典电影吗？叫我朋友的婚礼吗？是不是？ 嗯嗯。 哎，这个明明自己也有女朋友啊，自己也有这个另一半吧， 嗯， 然后看到自己的好朋友 要走入婚姻的殿堂了啊，心中难免升腾起就是这样的一种醋意。其实这个呢， 除了祝福之外，其实这个是主要的，是吧？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电影当中的这个他的这个旁白的阐述啊，一下子就让人能够理解他这份情感。就是说，当你们两个是好朋友的时候，你们可以维持着这样的一种这哪位朋友队长别开枪说的啊，朋友之上恋人未满。 嚯、哦哎，这跟你刚才那个是异曲同工是吧？ 哎，我那叫什么来着？比朋友更高与比朋友更甚与风月无关是吧？啊，哎，但是如果就是一旦你们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模式啊，两个人有一个结婚了或者有另一半了，那么就意味着对方一定要淡出啊，甚至你看他们这个电影当中这种复杂的这种情感啊，这种关系啊，那个人就要淡出自己的生活了。甚至这个韩征的剧中的这姚青桐啊，这妻子说你现在向我保证，以后你不再见他，不能再跟他有联系了啊。韩征说谁都行，但是他我不想骗你，他我不能就是做到不联系啊，那就生气嘛，对吧？人都说成这样了，你还不答应我这个，一气之下， 现实生活里我 跳河了， 我不是，我就是在怀疑哈、有多少人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说除了我的家庭之外，这个人是不可去掉的，是个符号，他一定得在我的生命当中。 可能我觉得某一个时刻。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愫在 某一个阶段， 那电影把它放大了嘛，对不对啊？毕竟电影它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的始终在你脑海中演嘛，是吧？它还是只是那一个片段嘛，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样的这个就是叫前任啊， 嗯， 如果是真的要跟你提出复合，当然这个跟婚姻无关啊，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在你结婚之前，对吧？那么如果他要提到复合，你会跟他怎么说来拒绝他？DG 这位朋友太狠了，他说前任要是提复合的话呢，直接带他去菜市口。 哎呦我天哪， 那有个地方叫后悔池。 太狠了啊。DG 在这个留言当中他也说了一段，他说因为网上各种说这个前任这个特别棒啊，深入好奇，跟老公去看了前任三， 真是跟先生就看到， 说最后没有在一起的遗憾呢，才会让一些人想起自己和前任啊。说一个电话，前任变现任，现任变前任了。他说我老公没前任，引以为戒。哎呦我天哪！ 就是说老公没前任是吧？ 啊，对。 另外一个朋友刚好相反 啊， 风远说前任的一二三我都是跟我老婆去看的，我俩处了六年才结的婚，我真的没有前任，但是他有。他说我比他们都强。其实我总结了，只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低头，两个人会相处得很好，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刚好相反啊， 是 他自己没有前任 啊。时过境迁说，他说他猜我们这跟前任的这个类型啊，前任的关系类型， 你和我 啊 分别跟前任的 关系 啊， 都是反目成仇型。他说我们俩这嘴啊，疯狂 diss 不留余地啊。但是前提是对方的错啊，这个感情的事没有对错啊。 哎，那还有人猜到的，南福尔摩斯说，我猜赵亮就是 B 型 我们对照一下是哪个？ 分手快乐型。 哦，你是分手快乐型吗？ 分手快乐，真的快乐，前任都不要，你就单身了吧？ 这不是见一个爱一个的意思吧？不是哈。 什么呀？ 他说张帆是 C 型的啊 ，C 型。哦，对 ，C 型，漂亮。所有 不是所有，为什么都猜我是这个呢？为什么？ 哎呀， 我怎么就给你留下这种印象？ 范哥吓死了，范嫂可能在听节目呀。吓死了！哎呀，回去跪遥控器了。 我跟你说，你要赔偿我的损失。来来来，说正经的啊，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说，如果能跟前任说一句，那就是说，谢谢你放开了我，让我遇到更好的人。 哎呦， 他说是真不是我媳妇让我发的啊，真不是， 就是媳妇发的吧？ 他说媳妇你别打我，我是发自内心自愿发的，你跟谁说？ 来吧啊，我们下半段时间不多，来吧演一段吧。 演谁演谁呀、 啊？谁演谁的前任是吗？我们两个人啊， 你能演我的前任吗？ 我们哎呦，那你这口味够重的呀啊！范哲，今天我们俩演的是同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把这个戏精的角色还让给你了啊，我演这个旁白啊。这一段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前任一啊，这个开始不久的一个片段，就是咱刚才不是提到王丽坤这角色了吗？韩征跟这王丽坤两个人，再说一遍啊， 既是好友又是同学还是合伙人。其实韩征跟王丽坤两个人有一点火花，但是一直没点起来。然后当韩征有了女朋友之后，当然他有无数女朋友，之前特别正式带着女朋友来到王丽坤家里之后，发现哎呦灰，怎么居然有一个男人比我更熟悉我朋友的家。 对对对，而且那个男人是那种就有点像杜秋那个类型的，是吧？ 就是杜秋。张涵予演的啊，一看就是老成持重，事业有成，心思缜密，不苟言笑啊，就这么个人，比他有钱有品位，那还行了。所以韩征在酒桌上就开始大放厥词了， 喝多了， 喝多了啊！来，这一段戏是由两段旁白组成的，我扮演旁白，张帆扮演韩征啊。这个戏现在开始。对于我来说，这儿就是一个避风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现另外一个男人比我更熟悉这里，今天我有点手足无措。 你是演的我心里那个人是吧？ 啊，快点！ 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啊，我跟罗倩总共加起来，我们吃了八个月的泡面，于飞喝了八个月的面汤，这种感情你经历过吗？你？但是呢。只要我们为了梦想，梦想你知道是什么吧？我知道，你大小是个经理，你说你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下班过得很安逸吗？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你这一辈子你没经历过大起大落，没经历过风雨，你跟赵亮似的，是吧？你怎么拍着胸脯说，我是个男人，是不是？我们公司啊，现在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账房先生， 啊？ 不，对，是财务总监，是吧？今年啊，纯利润就能突破200万，未来3年，我们四个人，一人一台宾利， 嗯， 漂亮，太漂亮！不就你年龄大点吗？我们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Come on！ 后来我才知道，老赵的年薪比我们公司一年的利润还高。于飞的狗理念一点都没错，我对面的老赵就是一只稳如泰山的藏獒，而我却像一只对着藏獒狂吼的吉娃娃。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去过罗倩那里。 这刚才听到的这段啊，这是两个人演一个人是吧？ 哎，对了， 都演的是孟云， 嗯， 韩庚， 嗯，对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吉娃娃在藏獒面前啊，他的这个凶相毕露啊，其实可笑可怜，是吧？很有意思啊。对面那个人岿然不动啊。 我没看完整这个、这是一是吧？ 嗯， 那个《前任一》里面张涵予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确实是一个就是特别有钱的， 嗯，老赵嘛，你看看为什么我要演这个？ 哦，他是老赵， 他就是老赵，他就是最后跟王丽坤走了婚姻殿堂的人嘛。哎， 最后那新郎是他， 对，嗯。看着朋友们最后的这个答案啊，哎呀，今天这个留言呢，朋友还真不少啊。 暖男说 啊， 如果前任想跟我复合， 嗯， 我得先看看什么季节。 话啊，这里边这潜台词多了。 你听啊 啊， 万一骗我让我掰玉米怎么办？他说我们在村里的想的有点多啊。 小河东边的狮子说，周末跟男闺蜜去看的啊。是他抛妻我弃子啊，去看的前任三，看完这叫一后悔。哎呦我天哪！ 你说说怎么后悔来了？ 后悔什么呀？后悔去看呀、啊，还是后悔跟他去看呀、啊？哎，我们俩人太八卦了啊！这位朋友完全没有名字啊，连头像都是灰秃秃的一片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删了啊。他说可能多数人奔着片名去的，说不定影片当中演的就是自己。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许最终走了一圈之后，前任就会变成现任。 嗯，说再见说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既然把对方变成了前任，那就说明心中已经有了不爱的感觉了。如果一直都有爱在心里，那又怎能让对方变成前任呢？我刚才还在想一个问题，咱们原来老是说，就是说到爱情啊，说到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时候，总说好马不吃回头草， 嗯，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个说法而已， 骗人大哥， 不能相信， 就是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 哎，对了，所以我觉得前任一当中的那句话说的挺好的啊，